被联络，为崭新的体质你已看见，我的日子是你锁定，像唯独一日一写在你的册上，你的一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比海沙更多，求你检查我，试炼我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比海沙更多。Thank you.